让我把这束鲜花献给您。哈哈哈，献给您的美貌，鲜花比起您的美貌逊色的毫无光彩了。您的美貌将会给今天的舞会增添无限的光彩。夫人能否赏光？夫人，您的美貌将会给今天的舞会增添无限的光彩。您香飘四溢，灵光一彩，您才是真正的牡丹之王啊。夫人能否赏光？挎着篮子出门的人总是会有收获的，总是会有收获呀。 现在长什么样啊？ 也不高也不矮也不胖，赖也不瘦，两个奶子圆，两个圆 圆溜溜， 一双毛嘟嘟的大眼睛，他直个劲儿的把我瞅，他直个劲儿的把我瞅，直个劲儿的把我瞅，扭扭扭，胸胸大大大大胸胸， 把我的魂儿勾，把我的魂勾。 哎呀，你说的是谁呀、啊？ 哎，咱们这儿有个叫富德的家伙，你们知道吗？ 那谁知道啊？他是那块的头目。 对，就是这家伙。他不仅有钱， 家里头还有个迷人的太太。 今天在舞会上， 可叫我可露好了，那眼神对我是大有提示的意思的吗？ 我这儿有一封信，不，两封。 像这样的信，要多少有多少， 复印。 干什么都得有个配副的。 你去跑一趟，顺便也饱饱眼福。 我人长得丑，但我心眼周正。 哎，我的花爷，干这种事儿，恐怕我不行吧？ 你呢？ 冻死迎风站，饿死踩步行。干这种不三不四的事儿，吃亏没完完完。 干好了。 我看你们两个是望乡台上打哈哈。不知死的鬼呀、 啊！你们两个， 我们两个愿意为花爷效劳，不过干这种事儿， 只要你们把信送到，那就是打开了两座金库的大门。往后， 快去！好，好，好！ 花爷， 这事我来。 哈哈，你们两个另谋高就去吧。 花爷， 滚！ 花爷， 我 怎么办？ 花爷！哎呦，完了！我们卷了花爷的脸子，花爷踹了我们吃饭的碗子。 我们卷了花爷的杆子，花爷卷了我们的行李卷子。徒弟老掏耳朵，这下他们拐迷了。 我说你不对，不对，真不对，不该讲花爷来得罪，花爷恼怪下罪。你回家我辞退，弄得我也受连累。现如今乌龟垮了，饭挨打，你快吓傻了。要不你求花爷，要不我求花爷，要不咱们给花爷赔个不是。 什么 赔不是啊？ 不去。 哎， 要不咱们也去送信。 送信儿？ 对，送信。 花爷断了我们生活的路，我定要拆他不一根桥。这就叫一报还一报，看看谁的道法高，看看谁的道法高，看看谁的道法高。 我去找富德， 我去找裴奇。 山起酸风， 脚起醋辣。 山起酸风， 脚起醋辣。 山起酸风， 脚起醋辣。 好， 就这么办。 七七七七真香。 实在难言，这头气我定要与他分高低。 you 花爷要勾我妻子，无法阻挡，信不信由你。 我老婆人虽风流，可并不轻狂。 哎，人心隔肚皮，他做事你怎么能知道？再者说了，你常年在外扯那个里边啦，把个迷人的太太放在家里，哪有水土不流失的道理呀？ 我妻子不可能。 女人心海底针，老兄还是多加点小心为好。 我不信， 我不信， 我不信， 信不信全由你，全由你，全由你。这俩家伙乱七八糟的说些个什么鬼话呀，说得我的心里直犯疑。 别听他们俩的鬼话， 不可全信，但也不能不信。女人三十七八，那可正是见异思迁的年龄。 这种人呢、啊、自己往自己头上扣脏水盆子。我说老兄啊，我老婆可是守身如玉，从一而终，谁要想勾引她呀，她是准吃冷棒子。 这种人早晚吃哑巴亏。老兄，这男人要是太相信自己的老婆，那可是一件危险的事儿啊、 哦、 女人在丈夫面前，那往往就是一口甜蜜蜜的陷阱，一不小心你就会掉下去。 老兄别太神经了，这种事儿啊一笑知之吧。嗯、哎， 一笑置之，有你叫这一笑置之的时候。 不行， 这个家庭警察我当定了。 好记性啊！

天中午11点到13点，她丈夫不在家，到她家前门大树下学四声狗叫，我在那儿等你。你要是错过机会呀，可就没门。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。 11点到13点，她丈夫不在家，哈哈哈哈。 都说我色胆天来大，荣华多是人的话，百战得手名满天下。哦，想起你我是一个好行家，哎，我是一个老行家，哈哈。 平生前来打老，实在冒昧。 你是 何处？ 何处？我这不卖醉，去吧去吧去吧。 请笑纳，请笑纳。我叫何处？是做畜生意的。久仰花爷鼎鼎大名，今特来拜。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爱在朋友身上花钱。请笑纳。 我这个人也有个最大的毛病，那就是从不拒绝朋友的热情。哎，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。哎，请坐， 请上座。 哎，何处先生，你找我，有什么事吗？ 花爷，说来惭愧呀。 的花招，那女人远比男人更有道道。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尽管提啊。 这个女人说她和她丈夫定情的时候，她丈夫给她一个洁白的手帕。花爷，如果你能拿到这个手帕，我给你比她多10倍的钱。 好，一言为定。何处先生，你把你心上的女人让给我享用，这恐怕不近人情吧。 花爷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只要我能抓住她的把柄，她不就没什么说的了吗？ 好，何处先生，第一，我要毫不客气地拿过你的钱，第二，我要满足你的要求，明天这个时候你到这儿来取傅太太的白手帕，价钱嘛，咱们再面议。 花爷，那你有这个把握？ 不瞒你说，刚刚捎来的信儿，11点到13点，她丈夫不在家。时间到了，我得走了，我得走了。 花爷，她老公傅德你认识吗？ 哎呀，认识认识，那个醋溜王八蛋，我就是想用他老婆做钥匙打开那个王八头的钱箱。 听说傅德那小子可虎。 哎呀，一个王八头你怕他干什么？我玩他老婆，花他的钱，他要是敢大字，我就用棍子削扁了他。我得走了，我得走了。 你王八头，你才王八头呢。 花爷他口口声声叫我 干啥？ 他骂我。 骂你啥？ 骂你啥？他骂我。 他骂的话难住口，难住口。 水沟，你们使劲高，猛劲甩，把那老子里的怪物大头冲下往那沟里栽，扑通一声，让那满沟的臭水恶浪，恶浪臭水高高掀起来，掀起来。 我的亲亲， 我的宝贝儿，你从梦中来呀、啊。 我见了你，我的魂儿就没了，宝贝儿，让我为你去死吧！ 啊，花爷，您的文采风采都那么出众，我这个半老的春婆子， 不不不不不，你的美貌在我的心中啊，就像 啥呀？ 就像啥呀？ 就 像他妈了吧？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？哦啊，就像。仙女， 那天在舞会上，你的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在裴太太身上，真叫人嫉妒死了。 哎呦，宝贝儿，那太阳偶尔也会照在那干粪堆上。 这个狗东西，看我怎么收拾！ 宝贝， 花爷。花爷，嫂子，快点！哎呀，花爷脱裤子去了。 哎呀，嫂子，你急啥呀？咱俩让他把丑丢尽，把人丢尽，咱们得好好整呗。 好， 你等着，我去看看。 快去，快点！哎，你出来，你快点！哎呀，太太来了！哎呦，花爷，哎呦，花爷，你这害哭我了！ 快救救我吧。 花爷呀花爷，你真在这儿啊。那你给我写的情书算怎么回事儿啊？ 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。 去，这回呀，你们的命没了。 大妹子，救救我们吧！ 救救我们吧！ 你们两个人的脸呢？嘿，丢尽喽！ Thank you. 今天我也不怕家丑外扬啊，回头我再找你算账，跟我上楼。 上楼。 怎么回事？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了。 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，他好像事先什么都知道。哎、 干脆都跟他说了吧，要不他的醋劲又上来了。 哎、不用，让男人多吃点醋，对他们有好处。 好，听你的。 Thank you. 家后门进去，学三声猫叫啊， 傅太太自然会出来迎接你的。 哎，桂嫂，你回去跟傅太太说，如今的男人，这都是保二护龙一，发展三四五六七，都是朝三暮四，像我这样百折不回的有几个呀？ 好，我一定替你美言。哎，花爷，我也替你为傅太太买一支玫瑰花吧。 OK。 OK。拜拜。 拜拜。 拜拜。 拜拜。 这头蠢驴有好瞧的。拜拜。 拜拜。明儿早晨八点她丈夫去打鸟，我得好好睡一觉，养足了精神。喵喵。我的小肉肉，宝贝儿亲亲。 小肉肉， 你发烧了吧？你什么你？你就会吹牛做梦吧？我给你送钱来了，省怕你。 何处先生，我虽然喜欢你的钱，可是我不愿意给你假货。 真货你也弄不来吧？要想得到富太太，那比上天摘星星还难吧？那牛皮不是飞的，那罗锅它不是喂的。 何处先生， 昨天我按时敲开他家的门，那娘们儿对我情意深，扑上前狠狠的一个吻， 吻 叫我思念到如今。 你吹牛吗？ 这还有印儿呢。 接下来呢？ 接下来呀， 他脱下来衣，解去了裙，露出了窈窕的小腰身，咱俩越来越贴近。 近到啥程度啊？ 这永远是个秘密。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那个王八头他回来了。 你是咋逃出来的？ 我钻进一楼，被他们抬出了门。 哎，舒服极了啊！我走了，我走了。 知错，他怪我知错吗？他怪我，哎呀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个错我还吃定了。 听众朋友，评剧《风流娘们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请您欣赏中国评剧院演唱的评剧选段，先请听刘平的两段唱《秦香莲》。再请听刘平演唱的《小女婿》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听众朋友再见。